是，是，爸爸，爸爸，韩国人，韩国人，中国人，中国人，妈妈，妈妈，日本人，日本人，学生，学生，这，这，智能手机，智能手机，书，书，的，的，那，那，哥哥，哥哥，姐姐，姐姐，朋友，朋友，哪，哪，美国人，美国人，谁，谁，同学，同学。기본문형1 一，我是韩国人。二，爸爸是韩国人。三，爸爸是中国人。四，妈妈是中国人。五，妈妈是日本人。六，他是日本人。七，他是学生。八，他们是学生。九，他们是老师。十，我们是老师。 응용문형 1-1 一，你是韩国人吗？二，他是中国人吗？三，您是老师吗？四，这是智能手机吗？五，这是书吗？응용문형 1-2 一，我不是中国人。二，他不是日本人。三，他不是学生。四，这不是智能手机。五，这不是书。 기본문형2。 一，这是我的手机。二，那是王老师的手机。三，那是王老师的书。四，这是哥哥的书。五，这是哥哥的咖啡。六，那是姐姐的咖啡。七，她是我姐姐。八，她是我朋友。九，这是我朋友的可乐。十，那是我爸爸的可乐。 기본문형3一，这是我的。二，那是我的。三，那是王老师的。四，这是王老师的。五，这是我哥哥的。六，那是我哥哥的。七，那是我姐姐的。八，这是我姐姐的。九，这是我朋友的。十，那是我朋友的。你好，你是中国人吗？ 我不是中国人，我是韩国人。你是哪国人？ 我是美国人。 他是谁？ 他是我同学。这是什么？ 这是手机。 这是你的吗？ 这不是我的。 这是谁的？ 是我哥哥的。 医生，医生，护士，护士，公司职员，公司职员，律师， 律师，工程师，工程师，公务员，公务员，警察，警察，教授，教授，教师，教师，老板，老板，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售货员，售货员，记者，记者，运动员，运动员，司机，司机。 哪，师，学，这，中国，同学，手机，哥哥。